时间，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来为听众介绍一下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进展情况。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冬奥会的赛会服务、宣传推广以及市场开发方面的最新进展。 四是赛会服务保障全面推进，坚持三个赛区一个标准，做好住宿、餐饮、交通、医疗等赛会服务保障，客户群享有良好的参赛体验，制定利益相关方餐饮服务标准，明确冬奥用车和车辆选型方案，签订三家奥林匹克大家庭饭店和103家签约饭店，确定41家定点医疗机构，与25所大学联合培养赛时实习生，启动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报名人数超过108万。市场开发势头良好，各层级赞助企业总数达到41家。快速实施 5G 通讯云转播，加快实施 5G 通讯云转播、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冬奥示范项目，基本实现山地赛场核心区精准的气象预报。五是宣传推广持续升温，制定实施北京冬奥会宣传推广工作规划和文化活动计划，营造良好的办赛氛围，成功发布愿景、会徽、吉祥物、火炬、色彩系统、动态核心图形、体育图标和冬奥会优秀优越作品，举办倒计时1000天、500天、1周年以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广泛开展各类冬奥宣讲活动，遴选出835所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2063所冰雪运动特色校。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2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二